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四十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在周二的清晨，请出天使来为各位唱歌，叫醒各位的耳朵。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我是思萌。 早安，闹铃清醒歌，来自 SHE 天使在唱歌哈，有铃叮当的这个声音来把各位叫醒。 嗯， 今天早上呢，思萌，你怎么了？感觉困困的。 没有，我刚刚在想，就是前两天的时候，也有朋友在我的节目里面点歌，点到了那个 Twins 的歌曲，也是这种，就是叮叮当当的，很浪漫、很童话的感觉。 嗯，那不知道各位昨天晚上做的怎么样呢？有吃大餐吗？可以把照片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状况究竟如何。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8.3度。受南下冷空气影响呢，今天白天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有6到7级，风寒效应明显，体感较冷。那么外出呢，请注意防风和防寒保暖，风干物燥，大家还需要注意用火安全，防范火灾的发生。 那么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晴天，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可能会达到6到7级，所以北京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正在预警当中，大家要注意防风防寒了。最小的相对湿度有10%，最高气温只有2度。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来到了-9度，最大相对湿度40%。各位还是记得要多穿一点啊！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寻求温暖，各位的签到排名情况已经火热出炉了。蜜糖小春跟我们说啊，我今天限行，搭老公的车，坐在副驾驶，我听见这个滴滴滴倒计时，然后老公就开始按，结果哦，我签到了2名啊，好厉害啊！我们来看一看哈，第二名，当然还要先说一下第一名了。来恭喜一下，第一名是小臭熊的狮子座，第二名是昂波里波，应该就是蜜糖小春的老公啊。 嗯。 第三名是小五，第四名是巴拉，第五名是 Sunday5020。我们来思蒙公布一下6到10名，看看。 再来看看签到牌第6名的是青，第7名红色部队，第8名藏风，第9名 Summer， 以及第10名赵贤1+1=4。 嗯，哎，今天应该是有2位 Summer 吧？对，一个 Summer， 一个 Sunday 啊，记错了。我是多想过星期天和夏天啊。 今天才周二， 冬天也还不错了。等过一段时间再冷一冷，就是冰面就会冻结实了，哎，就可以去湖上滑冰了，感觉还挺好的。 哎，没错啊。 嗯，那各位呢，也可以把自己玩的比较开心的照片都发给我们，因为今天是周二，我们的图片 battle 日，我跟思萌也是精心准备了照片，想要分享给大家，也希望收到各位的分享啊。当然，关键词呢稍后放出，接下来呢，我们先要给大家真相一下。我通常呢到年底就非常不愿意充当这样的角色，就会就好像你刚考完试之后就有家里亲戚问你说哎，考得怎么样啊，就这种情况在。特别是当今年的这个额度已经所剩无几，只剩下大概5、6天的时候，思萌，你还记得你2018年的新年愿望吗？ 我突然也不想跟你做这个节目了。 实现了吗？我还没问下一句，实现了吗？ 就是列了好多很长的一个 list 的一个名单，但是就好像能做的还挺少的。 嗯，那今年呢，是不是想要在今天这个日子来质问大家，还是想切切实实的帮大家解决一些问题，来帮帮忙？那我们是真的收到了一个数据，说如果你可以想清楚这5个问题的话，你的新年计划不会泡汤。所以说是帮助大家在新的一年来列一些比较好实现的 flag 啊。 没错， 那新的一年已经快要到来了，又到了下决心努力实现某个目标的时候了。那么如何确保自己的美好愿望变成行动呢？我们来试试回答这5个问题，有助于大家新年计划不会落空。 哎，比如说这个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就发现啊，这5个问题分别是，第一个是你为什么要做出改变， 比如说我想要减肥，为什么要做出改变？因为我胖啊。 哎，然后再，那你的目标是否具体可量化？ 具体啊，减到个100斤。 哎呦，哦，我理解错了，我以为是减掉100斤。 减掉100斤还有我吗？减到100斤， 你看静瑜就非常聪明，减掉100斤还有我吗？ 对，没有我了呀。 哎呀， 就只剩个20几斤，怎么活？ 来，我们再看第3个问题，就是实现目标的计划是什么？其实就是把这个具体的操作分配到每一天、每个月，是吧？ 嗯， 对。然后第4个问题， 每天都得跑步、游泳，好烦呐。 你每天做早上快跑就行了。向着实现的目标努力过程中，你能够得到谁的支持？ 那必须是思萌啊。 嗯， 因为从明年开始，他每天早晨在我们节目之前要给大家做健身音乐 节目、啊、对，每天监督你们啊。 哎 哎，然后第5就是你实现目标之后打算怎么庆祝？ 吃啤酒和炸鸡啊， 一定是大餐一顿，对不对？ 然后就都长回来是吗？ 哎，其实他只是想说的意思是5个问题啊，是你不要只去想这个计划是什么，而是要把这个计划写在下来、之后，然后把它具体分开之后，你可能会操作起来会比较的容易。 对，就是不能纸上谈兵哈、不要只是想，然后要写在纸上。那这个研究显示呢，大约55%的新年目标其实都是与健康相关，比如我刚刚提到想要减肥、 对， 就增加运动、饮食健康等等。但其实在这一大半的人当中，只有8%的研究对象制定了新年的目标。不少人啊，立了 flag 之后，还没有到1月底就已经彻底放弃了自己的计划了。 哎，包括有一个健身的 APP 也调查了2018年1月份有3000多万条用户上传的运动数据，但是发现呢，

马上就要到2019了，各位还记得自己2018年的新年愿望吗？重要的是它实现了吗？我刚刚啊自曝了一下，自己肯定是希望减肥嘛，没有想到呢，哎呀，召唤出来了我众多的好朋友们，大家都是这样想的。 好多人都没有想到鲸鱼只有120多斤。 没有大家特别认真的推算了一下我的这个重量哈，刚刚应该是把唐平吓坏了，他说鲸鱼你有120多斤啊，我夸张了一下了，没有那么， 对，真的没有这么少， 反正大家是可以看得到我的照片的，就是我使劲修，你知道，就劈肚子劈腿什么之类的，还好了，就是但是希望减到100斤会更看起来会更好看一些。 就是我发现女生在这方面真的是永远不会觉得自己胖，不管有多瘦多苗条。 就其实我自己测出来我的那个体重在我的这个标准的身高范围当中是算瘦的。 对对对。 但是我就希望它突破一下极值。这样是不是特别不健康？ 对自己还是蛮苛刻的。 我看到了一个我们974当中，974 DJ 当中健身健得最好的 DJ 对我露出了嘲讽的笑容。 哎，很无奈。包括但是还有很多朋友，你知道鲸鱼，就是我身边有朋友圈里面很多这个头像，就是不是我20斤绝不换头像。 对， 他们2017年就是这个头像。 对，2018年还是 这个头像。 2019年预计也会是这个头像啊。Anita 跟我们说，年初的愿望跟我是一样的，瘦到100斤，运动了1年多了，体重其实没有怎么变，但是呢，腿围腰围都缩了3到4厘米，哇，整体看起来瘦了很多，结实了，免疫力也增强了，所以不要太关注体重，练就对了。哎，你看思萌有话要说了。 就是、这个好， 干得漂亮，特别好， 很棒很棒。我其实是想附和一句，因为体重不是很关键，有很多我们看到的身材很苗条的人，他的体重并不低，但是他的这个线条什么各方面都很匀称。 对，就其实可能你坚持比如说靠节食这种方式来让自己瘦下来的话，只是脱水，但并不能够达到我们让身材看起来更好的这样一个目的。 鲸鱼这方面就是还懂得还挺多的， 理论专家啊，怎么说也在月月鸟小哥哥旁边坐了这么长时间， 难怪这个身材很棒、啊、 听着他天天说我自己好像并没有瘦下来啊。太子说提到这个就难过了，年初制定的减肥计划在坚持了几个月以后就被懒还有馋，简单说呢就是管不住嘴迈不开腿，被打败了，而且是溃败。尽管体重下降了一点点，但还不是目标的数值，但打算看几本书呢，目前也就只看了一本。 还有像黄泽部队也说了，希望这个马上新年的时候呢，单位能弄一块羽毛球场地，就是一直在努力，虽然说没有完全实现，但重要的硬件有了之后，有一间这样的空地，希望能够给自己一个运动的机会。 对，这也算是在不断努力当中啊。2019年应该可以实现的。行走的猫说，2018年愿望至今一个也没有实现，那你都干嘛去了呢？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下吧。还记得 实现了2017的愿望是吧？ 啊，2017年，你还记得2017年愿望是什么吗？还记得自己2018年的愿望是什么吗？实现了吗？还有5天的时间，我们就不逼迫大家了哈，只是帮大家来简单的回忆一下。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I couldn't see. You were always there beside me. Thought I was alone with no one to hold. But you were always right beside me. This feeling's like no other. I want you to know I've never had someone that knows me like you do. The way you do. I've never had someone as good for me. 来自非常经典的美国电影歌舞青春当中的插曲 What have been looking for， 我到底在寻找一些什么呢？新的一年又会给自己立下哪个明知道不可能实现但是还是要坚持写下的 flag 呢？ 还有很多，包括刚刚朋友也发来了自己2018年没有实现的一些愿望啊。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有的东西很简单，但是我们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经常会把它忽略掉了。对，而且就是立 flag 一时爽，然后真正实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算了吧，明天吧，明日复明日啊。哎，对对对，我们都很了解自己的，所以我现在都不列 flag。 就你知道以前上学的时候还会写一下什么新年计划，今年要学哪一门课啊，要考一个什么试啊，拿一个什么证书，到现在就觉得开心最重要嘛。对，比如说我们每天都过得很开心，还留下了很多很好看的照片，这样还方便在早安音乐秀当中来分享给大家。哎，各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今天是我和静瑜的这个照片的 battle 大家如果想要看一下静瑜的图片呢，直接发送早安两个字，对，就是早安音乐秀的早安，发送早安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怎么感觉这是个绕口令呢？就可以了。那四萌的关键词是快跑，对，这是我们两个人也在想办法给郭鹏刷一个存在感啊。所以说想要看我的照片的话，可以回复快跑两个字，也就是早安快跑的快跑。哎，对，早安快跑分别发送这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这个图片了啊。那虽然月月鸟小哥哥不在呢，可是我们还是心心念念的记着他。哎，我们真的是好搭档好同事啊。那也希望大家来看看到底要占四萌还是要占静瑜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分享一下一个电影方面的消息，因为今年的这个贺岁档呢没有国产大片，但是呢我们昨天分享了说今年的春节档却是扎堆了15部影片，所以有一些中小体量的影片试图 是相同的，但是这一版静云去看了没有？ 我还没有看，因为 动画版， 动画版， 哎， 所以我觉得还是真人的好玩一些。 真人吐司比较有意思是吧？ 对对对，动画的你就可以随便做它特效啊，做成什么样我都觉得不惊奇。 嗯， 但确实是不一样啊，因为之前给大家预告过说里面有好多蜘蛛侠一起出现啊，所以说从风格跟画面上可能是更多的获得了一些观众的认可。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也非常的有意思，这是刚刚提到了啊，在空档当中试图寻找自己然而只拿到了4.4分的电影《武林怪兽》，它确实是在宣发上比较有巧思。 嗯， 因为他找了两位歌手来帮他唱宣传曲，一位是腾格尔老师 哦，另外呀， 对，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放过那首歌曲啊，确实蛮震撼的。另外这首歌曲呢，他真的还蛮大胆的，他居然邀请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去介绍这位女生了，他邀请了燃烧我的卡路里， 对，杨超越。 我们来听听看杨超越为电影《武林怪兽》演唱的插曲，叫做《招财进宝》。 喝酒，大口吃肉，该出手时别低头，是黑是白呀，是真是假，是谁难聊天知道，相思相欠那相知相欠，执手到一起心间，此时此刻啊，此心此情，共赴一句英雄谣，忘掉忧愁，乐在心头，抛开世俗的

我即将会消失，请记住我，我们的爱不会消失，我用我的办法跟你一起不离不弃，直到我再次拥抱。去远方，请记住我，刚听见吉他的悲伤，这就是我跟你在一起唯一的凭据，直到我再次拥抱。 早餐， 北京时间7:36，欢迎各位回到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我是思萌。 来表扬思萌了 ，Victor K 跟我们说，思萌好努力啊！你看月月鸟小哥哥休假也来替班，老白不在你也替班，还替班汽车音乐会腾冰姐姐，还有自己的你的故事我的歌。偷偷告诉你们，明年思萌早晨哈，在6点到7点的时候还有一档节目。 对， 太辛苦了。 6点活力派，这个音乐和健身的分享， 是不是自己都可怜自己啊？ 对，我特别想说 ，Vampire， 我特别喜欢你的留言，请你在每个节目的公众号里面都这么发一遍。 哎，台长，思萌说自己有点累哈，做这么多节目。 哎呀， 哪有我这样的搭档哈？今天我们两个的关键词分别发送一下"早安"或者"快跑"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弦子说："今天的 battle 啊，我站月月鸟小哥哥。" 哎。 你这真 的是来捣乱的啊， 真爱啊，月鸟小哥哥休假了，今天静云跟思萌来进行图片 battle。 不过 Star 说，哎呀，收到了图片，思萌真正跟我们月月鸟小哥哥是两个风格呀。 昨天静云也给我看了一下这个郭鹏平时在节目里面分享的照片。这个不是吃就是， 对，就 是吧，就是 卖艺， 吃的路上。 不是吃就是随时打算把自己头顶上的帽子摘下来跟各位说，哎，各位。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啊。 对对， 那大家分别发送了早安跟快跑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之后，有朋友说这哪里是快跑，这明明是快爬嘛。哇，思萌，你真的是不是日常就是做这种就是运动会比较多一些？ 没有，只是很感兴趣，然后攀岩是在今年的时候刚刚种草的一个入，算是入坑吧，对，一项运动了。 很好玩是吗？ 对，很有意思。 我还没有玩过，还 特别推荐你去，而且我觉得你的身材是非常适合来玩这些， 是吧？ 对，高强度的体力， 高强度， 哎，对对对， 好吧， 很考验静瑜啊。 2019年要完成的新年愿望，攀个岩去，然后顺便减个肥啊！今天来问问大家，还记得自己2018年的新年愿望吗？实现了吗？看到了很多朋友跟我们发过来哈，大赏子说希望找到对象，结果呢，别人介绍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看要新认识一个人很麻烦，就是很多话要重新。谎话要重新说，什么意思？对，就可能一开始要美化一下自己啊，就很多话是要重新说，所以呢，就年复一年的就当了单身汪了。 我发现好多人到现在就是，如果说还是单身的话，一般都是也不愿意再去投入大量精力去认识一个人了啊， 就觉得很麻烦，你又得把自己重新就从比如说出生上幼儿园、小学中间交代个底儿掉，你就觉得很累很累。 对对对， 关键你会怕说自己说的第一遍跟第二遍，万一再对不上，那就很尴尬。 万一说完了之后，结果发现，哎，两人不适合，白说了。 哎，对对对，好累啊。我们不能给大家灌输这种思想啊，还是应该要积极的去认识更多的一些朋友啊。当然呢，就可以分享和创造一些你们共同的经历，比如说去攀个岩啊， 对对， 什么之类的。 看一个恐怖电影啊， 恐怖电影 靠在一起，你看静玉马上就缩起肩膀了哈， 不要不要不要。 你看还有这个公众平台上的哈哈，他说18年新年愿望啊，19年应该是，他说希望让我1岁的宝宝会说更多的晚安啊，18年爱你，但是现在呢已经2岁了，他只会说妈妈爱你，晚安。 会说很多话了， 哎哎， 就当时只有1岁嘛，就18年的时候， 现在能多说了2个词了。 对，现在可以说很多，妈妈爱你，晚安，别管，生气， 就这种闹情绪的话都会说出来了。每天晚上哄睡会叫十几遍几十遍的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就觉得这个愿望实现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哎，爸爸在旁边是不是受到了一万点暴击？ 这是妈妈没有教好，你知道你一开始教的时候，我有个闺蜜，她宝宝刚会说话的时候 先教喊爸爸， 先教喊爸爸，然后教喊奶奶，是不是很厉害？ 然后再有什么事儿了，你看宝宝叫你呢， 对 都没喊我， 对，然后就说你看我对你多好啊，宝宝先学会叫你，然后还有叫咱妈的名字， 哎， 宝宝说爸爸奶奶，然后他就可以各种看电视吃零食， 这就是经验啊。 现在才两岁还好，真的如果等长到三四岁的时候，开始问问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烦了。 哦， 就真的变身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自己18年为什么要许这样的新年愿望啊？开个玩笑，当然有宝宝的生活还是很甜蜜的。各位可以继续把自己2018年的新年愿望以及实现了吗，来分享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新歌了。 哎，比如说陈奕迅呢，最近发行的新专辑里面的新歌《我们万岁》，拍摄了 MV， 邀请了佘诗曼来演出，他们饰演的是一对平凡的情侣，也是通过演技把情侣之间的日常喜怒哀乐给表现出来。 比如说有很多高甜的画面哈，大家做好准备了，就陈奕迅会喂佘诗曼吃粥啊，还用气球逗对方开心啊，给对方讲故事啊等等，还有佘诗曼呢则会拿起相机给陈奕迅各种拍照啊，送上一些城堡模型，玩魔术小把戏等等等等。 对，还会这个在这个沙发上看电视，画面甜蜜。而且让我想到另外一句这个网络上特别流行的话，有人与你立黄昏，有人问你粥可温，应该是他们这个MV 里面的感觉是吧， 就是这首我们万岁。 哎，对， 来自 Eason 陈奕迅和他的 Door Band。 渐渐头上染了白，你一样很美，纯粹发自我真心，别皱眉。月亮是否仍然认得当天的你，若会每日合亦带着孩子气，常为岁事而庆祝，怀念幼稚时犯的错，真想与你重游那快乐故地，情人游天地，日月换行李，如果失忆，我渴望再多一次认识你，与你说些无聊事，挽手几千里，证明可不舍不弃，吻停不知几多岁的你。特别明谢你制造更欢乐的我，除了每月有几天手折磨，日子回头望清怎么走过，确定这碉堡没有事能攻破，曾为愤怒而痛哭，回望厌闷时月的街，珍惜有你仍然会对着我坐，情人游天地，日月换行李，喊着抱着如万世不朽，只有爱多好，能拥抱未来，情人游天地，日月换行李，从今开始懒理会世界，与你说些无聊事，再走几千里，

me down. I'm gonna send a flood, gonna drown them out. This is brave, this is bruised, this is who I'm meant to be. This is me. This is me, 来自 Kesha 的版本。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欣赏过了舒修杰克曼演唱的《马戏之王》当中的这首 This is me， 不管是哪个版本都一样的好听啊，让人感受到了当时看电影的时候那种激情澎湃的感觉。 哎，没错， 也就是音乐的魅力啦。2018年的新年愿望，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有哪些哈。小英说，努力的想了一想，好像2018没有什么新年愿望，哎，就跟我一样，现在就比较 无欲无求，就觉得反正立了 flag 也会打脸，干嘛要立 flag 呢？ 所以直接错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许愿的机会啊。但是你看小姚就说了，说哎，2018年的愿望实现了，成功的从120斤瘦到了108斤。 哎，这个很厉害，你知道这个减12斤跟月月娘小哥哥那个是不一样的，他说自己从200斤减到180斤，觉得哦超厉害，有没有，我减了20斤。我就在想说，你这个减20斤比我减2斤要容易的多得多好吗？因为你体重基数在那儿啊， 而且放到身上好像并没有什么区别啊。 你有看到他瘦了吗？ 没有没有， 我好不容易趁到他休假了才敢说两句真话。 他在那边一直是不停的打喷嚏， 他特别真诚的问我说，青云，你觉得我瘦了吗？我该怎么去伤害他？你说 还是要鼓励的， 只能跟他说实话了。没有 鼓励把这样的计划放到2019年。你看 周星星啊，也跟我们说了2019年啊，他希望自己可以写一部50000字以上的小小说。2018年只完成了一半，写了25000字了。 No， 只买了纸和笔。 你是只买了纸和笔是吗？ 我就是来拆台的。看看还有很多朋友包括 Star 也说，哎呀，这个和老公约定了，看完对方强烈要求的书是愿望之一。他看完了我要求的那个哈利波特，那我也看完了他要求的冰与火之歌。 你们俩确定，我想问一下 Star， 你们俩确定是要看对方要求的书还是对方要求的美剧和电影？ 究竟哪个字数更多一点呢？好像没有办法比较啊，都很长。 是，也可以要求对方陪自己一起看一看文化综艺类节目，因为之前备受好评的见字如面的第三季已经如约而至了。那么第三季节目呢，继续拓宽视野，放眼全球来甄选信件，并且信件的类型还非常多样， 其中包含一些深情的，一些思考类的，还有一集全都是笑谈。那么本季的见字如面呢，出演的艺人名单当中，除了有归亚蕾、何冰等三季的常驻明星，还有杨澜、董永、陈数等新晋的嘉宾。 来放眼全球为我们甄选信件，分享一下当时你写下信件时候的一些想法。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汪苏泷和周杰琼，为你写诗。 爱情是一种怪事，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就是为你写诗。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爱情是一种怪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 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 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 2019年每周六周日傍晚5点到7点，97.4 Live Show， 泽华依旧和你不见不散。 我说是97.4 Live Show。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我是思萌。 刚刚听到早安快跑当中月月鸟小哥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饿着肚子去跑步，这样会得不偿失。 对， 当然也建议大家不要饿着肚子去上班哈，早晨起来要记得去吃音乐早餐。好冷啊，给自己打完广告之后没有人接。是你明天，你明天要真的是抢我跟月月鸟小哥哥的这个活哈，就既要放音乐，你看音乐早餐，然后还要教大家怎么样去健身。 哎，没有， 六点活力派。 对对对，但是我不太会在节目里面，可能不会跟大家来教怎么做饭之类的，所以这个 早餐还比较安全，是吗？ 还是对，由静瑜来跟大家分享，特别是像什么昨天分享的草莓呀，今天做的这个就很可爱的东西，一定 是 向女生来分享是最好的。 哎，谢谢思萌啊，谢谢思萌，思萌今天来代班，月鸟小哥哥休假了。同样的，今天也是我们周二的图片 battle 日，各位可以分别发送一下早安或者快跑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索取我们俩今天的图片啊，刚刚。有很多朋友已经决定说，哎呀，我决定对，就是关注到了思萌的节目当中去了，就成功的引流了我们一波粉丝。 可是我突然觉得今天我跟静瑜的图片 battle 我还挺吃亏的，我只有两张，静瑜是四张 啊。对呀，没有想到我也会用拼图吧。 哎，对， 你们只有你会拼吗？ 我后悔昨天晚上提前发给你，但是我作为一个男生，我是真心想请教一下静瑜，就是你是怎么做到在脸上加各种各样的表情的？ 哎，你不知道有一个萌拍吗？就这个设置有个萌拍， 这个待会儿我们下节目交流，好好的教一下。 就很多好玩的，我还拍过什么有魔镜啊，还有冰雪女王 Elsa， 我特别想学一下这个， 对，特别的可爱，就不好意思给大家放出来。当然了，如果今天点赞比较多哈，占我人数比较多的话，我考虑一下啊， 兴许明天放一个视频，就是啊，这个加表情的视频啊。 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亚马逊中国在日前发布了2018年的阅读榜单。你看，每到岁末年底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做这样盘点的事情。 对，今年的亚马逊中国最畅销的纸质书前三名分别是《原则》以及《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和《罗生门》。 那么经管类的图书也非常的受读者的青睐，在纸质图书榜单当中，前十名当中有4本都是经管类的图书啊。那么在这个电子书方面呢， Kindle 付费电子书的畅销榜单的前三名则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读物了，比如说像《月亮与六便士》、《三体合集》和《浮生六记》。而纸质书的榜单当中呢，《原则》也进入到了前十的名次当中。 还有已故台湾作家林奕涵唯一一篇长篇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排在第八位。 这本书之前也是因为一些社会话题备受大家的关注啊。在年底了，各位还制定了哪一些今年的新年愿望以及实现了吗？我记得刚刚太子跟我们说，年初的时候说有好多的书想要看一下，但年底了，到现在也就只看了一本吧。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多读一些好书，包括刚刚推荐给大家的这个阅读榜单。还记得读书最多的时候应该就是上学的时候吧。就当然了，指的不仅仅是这个课本，还有自己偷偷藏在课本下面的小说。 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

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谭盾先生在21号被任命为美国巴德音乐学院的院长，将任期到2019年的7月1号的时候正式开始啊。 嗯，没错，巴德学院理事发表声明说，赴任之后呢，谭盾将带领巴德音乐学院来履行教授培养青年音乐家的使命，同时努力推动东西方文化的研究与交流。 嗯，那大家比较了解的，像美国的音乐学院，可能像这个茱莉亚音乐学院啊，还有像这个加州大学的这个音乐学院啊，那像巴德学院呢，也是美国享有盛誉的文理学院。他下属的巴德音乐学院呢，创立于2005年，也认为是美国最优秀的音乐学院之一。大家可能比较熟悉谭盾，是因为当时的时候他给《卧虎藏龙》配乐啊，一举拿下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音乐奖。那么这一次呢，来到巴德学院去任教，也算是实至名归。哎，我就突然想到了谭盾，有两个人跟他都有关系，碰巧这两个人还真的就合唱过哎。 一个肯定是你最爱的呀， 脑洞是不是很大、啊、 对， 王力宏和章子怡。我们来听这首《甜蜜的爱一点》。 风吹动窗，吹动夜声响，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脚，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 云遮住光，遮住夜更长，风轻轻穿过你的头发。夜闭上双眼不说话，我知道你在听我怎么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4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陈奕迅在社交网站晒出蔡健雅的新专辑封面，称她是伟大的艺术家。据了解，蔡健雅曾为陈奕迅创作歌曲《多少》。日前有网友爆料称，蔡健雅的新歌《半途》抄袭泰勒·斯威夫特的经典歌曲《Safe and Sound》。12月21号，蔡健雅本人在微博上写长文正式回应了此事。环球音乐及华纳音乐版权部发布声明，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追究任何不实指控及维护签约创作人的权益。继续来看，五月天24号在台中开唱，邀请吴宗宪担任演唱会的嘉宾。吴宗宪一上台就开放歌迷点歌，没想到立刻有歌迷点播了周杰伦的《双截棍》，吴宗宪大气直接唱了起来，完全没有任何歌的。再来看国际方面，24号日本公信榜公布了第15届20000名乐迷选最喜爱歌手2018排行榜榜单。蓝自2016年以来，时隔2年再次回到了第一位，也是历史上最多，总计共8次登上首位。另外，蓝为了纪念明年的出道20周年，于今年11月到明年12月举行5大巨蛋巡演。12月23号，他们在东京巨蛋演唱会上宣布，这次巡演共计50场演出，动员观众将达到237.5万人次，创蓝组合演出史上的最高纪录。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莲石东路五环到四环间，富石路高架桥到电汇桥，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10点，悉尼。14点，火奴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只对你有感觉，哦，玩得再疯再 觉。 感觉的早安音乐秀，在北京时间8:38继续为您送上上班路的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嗯，我是思萌。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到了年底了，我们来问问大家，还记得2018年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吗？实现了吗？我到现在都一直没有起思萌的老底儿，所以你2018年的新年愿望到底是什么 啊？哦，太多太多了。以至于一个都没有，对，以至于一个都没有完成， 但是一个都没有吗？ 但是就是明年，包括今年延续下来和明年想做的，其实还是想更多尝试一些新的运动形式。 运动形式， 对对对，我今年6月参加了一个大概类似于这种6公里的斯巴达竞速赛，然后障碍越野赛嘛，然后我想明年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尝试一个12公里的。 我以为你直接就奔马拉松去了。 那不行，那差太远了。 可以可以的啊，大家发送一下快跑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看到日常的思萌是一个多么爱运动的阳光大男孩啊。嗯，你不要忘了发送早安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我们的图片 battle 的关键词分别就是早安和快跑，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把2018年的新年愿望分享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主要是要告诉我们你实现了吗？要是看到你们都没有实现，我们心里也就好受多了。大家都一样嘛。 对对对。 我们再来看看，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春运就将拉开帷幕了。那么在线旅行平台也发布了2019年春运的整体趋势，71%的旅客呢还是以家作为出行的目的地的。 嗯，然后呢90后成为了春运出行预定的新主力，对比了70后和80后，90后的春运出行显得更加的随性，即便是旅行超过了12个小时，但还有大约41%的90后也要在出行前一周才开始规划。 所以我们更爱的还是这种说走就走的旅行吗？那在今年春运期间呢，广东、上海、北京、浙江依旧是出发车票最炙手可热的地区啊。 嗯， 那么湖南、湖北、河南和四川等人口大省也是一些热门的目的地。总之呢，71%的旅客今年在春运的时候还是要把自己的家作为目的地，赶快回家和亲人拥抱。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许巍《家》。 亲人的时候，都希望时间就停止。如今我对自己故乡，像来往匆匆的过客，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时常会想起你，这一刻的情景，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你独有的光彩，你的繁华。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你给我的每一次爱情，有幸福有疼痛，让我成长。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蕾哈娜最新的动向。那么 Rihanna 确定呢，她将于明年发行新专辑了，感觉有点像 Jolin 的感觉啊。就是这两年呢，被粉丝们形容为带引号的不务正业，比如说跟某品牌合作出个联名限定款啊，今天去走个秀啊，后天去客串一个影片啊。可是大家都在想说，新专辑到底哪一天来？然后呢，大心脏的歌后们就是哎，明年啦，明年啦。终于呢，2019年马上就要开始发自己的新专辑了。 哎，不错啊，这希望不要像这个朴树一样，一张专辑等了整整14年 啊。这个应该是不会了啦。 但期待一下 Rihanna 的全新专辑。 是的，那这两年呢，开始做演员，包括有了自己的美妆品牌和内衣品牌，明年将会把重心重新放回在音乐上。他上一张专辑 Anti 还是2016年发行的，已经过了2年的时间啊，保持着2-3年发一张的状态。不过呢，我们还是希望像他这样好的歌手，音乐不要停下来。 I gotta get my body moving, shake the stress away. I wasn't looking for nobody when you look my way. Possible candidate, yeah. Who knew that you'd be up in here looking like you do? You make us staying over here impossible. Baby, I'ma say you're all right. 希望好的音乐不要停下来，不过是时候也要跟大家说再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天气状况，因为很多人还是对十二月初的那波强降温记忆犹新啊。那么如今呢，堪比上次带来降温的冷空气已经在北京全面发威了。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威力大，持续时间非常强。 嗯，今天冷空气的更强版援军将进京，从凌晨开始将出现三四级的偏北风，白天风力持续在四级左右，而且明天夜间呢也是逐渐减弱。而且受到北风影响，从明天开始全天气温都在冰点以下，预计周四周五平原地区白天最高气温零下三度到零下四度。 所以各位啊，赶快把自己压箱底儿的最暖和的衣服都拿出来吧，因为此时不穿更待何时啊。注意好天衣保暖，再次提醒各位，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是 JS 的 Sophia 的愿望。今天跟大家聊了聊很多关于2018年的新年愿望已经实现了吗，并不是要戳大家老底儿，或者说哎，看你的 flag 你看吧，又折了吧。 对，其实我们都折了 啊，对，大家都折了。2019马上就要来了，仔细思考一下，混过去一年之后，明年不能接着混了哦，各位。说不定我们明天又会问问你，2019年愿望立好了吗？先提前做做准备哦。今天的关键词发送“早安”和“快跑”到后花园当中。我是静瑜， 嗯，我是思萌， 明天再见了，各位， 拜拜。他的家为 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的汽车音乐会，欢迎持续锁定。深爱她的爹娘，还有从小看她长的巷子口杂货店的张妈妈 Sophia， 她不太会说话，对这世界总有些奇怪想法，虽然说没有人了解她，也许梦想中的城市会有他的舞台绽放光芒。原谅他只有这一个愿望，就像每一个孩子一样，还难吗？还要付出什么代价，上帝才能够成全他？他沉重